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10点，西藏，天空很近，鸟儿和灵魂都很自由。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北京时间10点01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个话题，挺有意思，就是我始终是这么孤芳自赏，我觉得我们每一期的话题呢都是有看点、有聊头的。今天呢，其实很多人在看到我们这个选题的时候，都有一种想要发言的冲动，因为每一个人可能多多少少都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时期，也许你正处在这样一个阶段。昨天呢，我们聊的是瓶颈区，如何跨过职场的瓶颈区呢？是很多人很在意的。我们告诉大家，未必转行或者跳槽就是一个好的选择，你可以通过改变自己啊，来做一些其他的调整。但是今天这个话题呢，可能和瓶颈期又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且呢，我们是很难说出那样的话，不如试着调整一些自己，因为更多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客观环境给你的，而不是你自己主观想要的，就是所谓的舒适区。我们今天想问大家的就是，你现在是待在舒适区吗？职场当中我们会说有瓶颈期呀、啊、有这个上升期呀、啊、或者说有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和人情世故相关的，就让你不得不去打理的一个状态和时段。但是今天这个舒适区可能更多的是职场给你没有更大的一个平台或者更大的发挥空间，而是让你在一个环境里相对安逸，那我们把它定义为舒适区。那经常会说年轻人呢，就多出去打拼打拼，不要过得那么安逸。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待在舒适区真的就那么可怕吗？今天也想问问大家，你觉得这个事儿你是认同还是不认同？你现在所处的是不是舒适区？你有没有待在舒适区？大家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都可以收看正在直播的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蜻蜓 FM 找到职场有高招收听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今天来到直播间的这位嘉宾呢，是90后的代表，也是职场的新人代表。当然我说的这个新人是年轻人的概念，其实他入职场的时间也不短了，也是我们职场有高招的老朋友，是我们请他自己来做一个身份的介绍吧。啊，来，我们有请孙畅小畅。 大家好，我是来自更之前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项目经理，然后今年是25岁，刚刚出头，然后可能不太年纪上不太大，但是我希望可能今天我是一个北京姑娘，为一个北京姑娘所见到的北京视角和外地的一些北漂视角，来告诉大家所谓的舒适区的一些小故事吧。 小畅呢是原来来过我们的节目啊，90后的代表，然后现在已经做到就是在你们这个小团队来说算是一个团队的中层了。就是上面有大 boss。 对，做不到大 boss。 就是上面有5个大 boss， 下面有2个员工是吧？就是我特别理解小畅刚才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的那个心境，就是他作为一个北京姑娘，你知道就是我们在北京人啊，在北京的打拼的人就会经常说北京人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这个优越感呢不是说他们自己给自己的，就是很多外地人在看北京人的时候就会觉得他是有这样优越感，你不像我们有这么大的竞争压 力，你至少不用去租房，你不用考虑一些生活上面物质上面过多的东西。但是在北漂的这些人群当中，那可能要顾虑的东西就很多，所以呢他是不得不逼着自己往前走，他们也不愿意说过那种竞争压力特别大的生活，但是不由得他们，因为他们不能待在舒适区。所以今天我也想问一下小畅，你现在是待在舒适区吗？ 如果是说我从一个北京女孩来说，我可以待在舒适区，就是好像所谓的租房压力，我不否认北京人有天然的优势，没有租房的压力，甚至没有很过多的经济压力，但是我总觉得就是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就是你现在所创造的舒适区真的是你父母给你的，甚至就是说你男朋友给你的，并不是说你自己可以自带的，从你从零到一的，你是已经有了一个一而已，所以我觉得即使我待在舒适区，但是我并不想停下来。 所以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小畅，你的领导正在听节目？ 他对我的情况也很了解，但他也知道我是那种尽管有，但是我喜欢没日没夜干活，因为我比较低调，就生活低调，我没有对生活有很多要求，所以很多的精力也就集中在干干活，然后过过小日子，但是好像就是可能我看到的有一些，就是你可能误把一个，就是也有北京孩子会很安逸，他说我们公司招过北京小孩，他说姐我不想那么拼，我们家里什么都有，我可能就是想找一份基本上能挣我零花钱的工作就行，但是他这种状态没有问题，但是我就是很担心，就是有些外地的孩子可能看到这种状态会误以为我也可以过这样的生活。 所以就是小畅首先表明他的立场，就是我可以待在舒适区，但是我没有选择待在舒适区。这个呢，不是说来自于家庭或者物质方面的一些这个压力，更多的是对自己的一种要求。 对 啊，就有点像我们昨天在节目最后，我给大家一个忠告，就是不管你现在是不是一个事业的一个上升期，或者说你有没有待在一个更优越的位置，时刻要这种做好各种各样的准备，就是我们不要觉得自己永远会一成不败，或者永远就会光环笼罩啊。所以我特别理解小畅他刚才说的这种心境，但是你刚才又说到了一点我是特别感兴趣，你说身边也有这样的北京姑娘或者北京孩子，他会给别人造成一种困扰，因为他的这种舒适和安逸会让别人误以为我也可以过这样的日子。 对，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发现到这个问题，然后你觉得这个对你团队来说不是一个好的信号？ 是有一家公司的一个 leader 吧，他也属于和我一样像是一个北京的人，然后现在已经有结婚有孩子，然后老公也是相当于事业有成型的，然后自己家里也是有家底的，就是他完全可以过那种岁月静好，每天什么绣花养鱼，然后上上班看看剧，只要就不犯大错就可以的生日子，因为他也是有从毕业到现在不管怎么样有一定的职业积累了，但是就是对于一个职场新人来说，就是当他在职场场上没有效仿对象的时候，他效仿的第一个对象一定是 leader。 没错。 所以当他的 leader 呈现出这样的状态的时候，他有可能会感觉我也可以这样，原来我这样也就可以拿钱了。但是他可能没有想到，就是他要承担的是房租，他要承担的是自己的成长。就是这些东西他现在是并没有的。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会那么糊涂吗？他看到别人这样，他难道不会清楚地了解自己是为什么来北京，我自己过什么样的日子吗？他容易被人左右吗？ 我觉得人应该是有三种型的吧，尤其可能我一毕业进的是创业公司，创业公司很多东西就是不那么明确，然后人是分三种，第一是自我驱动型，就是你不用说什么，我自己在努力干活，我自己会想办法怎么样找一些事情啊，会把这个公司往上发展，然后第二种应该算任务驱动型，我给你一个任务，然后他会努力的把这个任务完成，然后第三个就是只能是人驱动型，就是你必须在后面拿鞭子抽着他的人，但是人家说最后一种人很难变成第一种和第二种，但是第一种第二种如果说他会很容易滑到最后一种，因为可能他一旦享受了安逸之后，他觉得原来我就是每天 原来可以这么舒服， 原来我陪着领导看看剧，领导就能给我钱的时候，他就已经，当你真的再把任务加过去的时候，他就已经是承受不了。 所以我前一段时间在网络上看到一些文章，就是我们把它提炼出来，不管是标题还是内容，给它做一个经典的 的总结，就是别被舒适区毁掉。 嗯， 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关键的一个信息传递出来。 嗯，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关键的词，就叫毁掉。 嗯， 那小畅，以你现在带团队也好，或者你本身是一个北京姑娘，你在职场打拼也好，你觉得这个词危言耸听吗？ 我觉得不危言耸听。 嗯， 就是因为就是当你习惯了舒适之后，你很难去改变。就当我们休了假之后要调整到工作状态以后， 嗯， 就是有一段适应过程的。 嗯， 但如果说你日常的工作状态就是舒适加舒适，除非你有资本。我真的就是毫不客气的说，除非你是有资本的。 就这个资本在你看来是 钱和积累和以及承受风险的能力。 嗯，那你觉得我现在有资本待在舒适区吗？ 我觉得 别哭，说实话。 嗯，我觉得您还没有资格，因为我们节目需要你。 最后一句话不要说的那么含糊啊，让你的 leader 听一听，大圆听一听。其实我是可以理解的，就是每一个人， 嗯， 不管你是哪怕你现在就是一个团队的领导，哪怕你公司已经上市了， 嗯， 对于所有人来说，他界定一个成功企业的标准你都已经具备了，你也不可能说我待在舒适区。我觉得没有一个成熟的一个职场人他会说出这样的话，或者没有一个成熟的做企业的人做创业的人他会说出这样的话。任何一个人都，不管你是从一个大的企业来说，行业来说，还是从一个小的员工来说，必须得有这种忧患意识。所以我也很认同，就是说别被舒适区毁掉这样的一个词汇。就是很多人不认同，他觉得怎么会毁掉呢？那你过你的这个打打杀杀， 嗯， 我过我的岁月静好， 嗯， 啊，我这个采菊东篱下，我悠然见南山。你可能还没见到我，现在见到了，我为什么不在这个地方多做停留，享受一下呢？你想想这个道理有问题吗？ 嗯，我觉得没有问题，但前提是你真的可以有资本去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嗯，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你还得找，你还得自己建个菊花园，你还得建个小屋子。 嗯， 按照现在来说就是乡村别墅啊。 啊，就是你有了乡村别墅，然后你再去享受你的舒适区。 对的，对的。 所以就是对于小畅来说，你的观点很明确，就是如果你有资本，你可以尽情的享受舒适区。 嗯， 如果你有资本，也就不存在被舒适区毁掉。 嗯， 当然如果没有具备这些基础的条件的话， 嗯， 待在舒适区就是容易被毁掉。 嗯， 那我想知道，就是你们公司的员工的比例，北京的孩子多还是外地的孩子多？ 外地的孩子多。而且可以给你讲个最直观的例子。 嗯， 就是来北京都要租房子嘛。 嗯， 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周末我们有个紧急的项目在加班。 嗯， 然后我就去了那个紧急的小朋友租的房子里面。 嗯， 就是让我第一进去感觉就是有点心疼。就是可能你尽管说你听到过租房有多么多么的惨，或者是多么多么的不好，但是当你亲眼见到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哦，那个一瞬间会让你觉得，就是我还是挺心疼这个95年的小姑娘的。尽管她的房子没有那么破烂，但是她也是三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然后没有桌子，就连普通的一个孩子的学习桌都没有。 嗯， 就是没办法放电脑。 嗯， 只能趴在茶几上去剪辑。 哦，趴在茶几上。 对，就是茶几上，然后坐在地上。 哦， 就是垫个垫子这么剪辑。 嗯， 对，只有就是这样一个条件。 嗯，原来你是没有接触过他们的日常的生活，都是在办公室。 对，没有接触过，但其实接触以后感觉挺深的。 嗯， 就是再怎么样，你可能一进去之后，就哪怕房子再小，如果里面住的是一家人和住的是一群人， 嗯， 一群出租在外面漂泊的人，是感觉不一样。 嗯。嗯，所以小畅，嗯，我不知道刚才大家透过镜头看到没有，小畅说这个话的时候情绪是有一点点激动啊，眼睛里这个闪烁着泪花。可能一个是本身就是一个姑娘啊， 嗯， 心比较柔软，另外一个你是用另外一种身份，你又是他们的一个小领导。 对， 然后你去完全之前没有想象过，你可能从一个公司的角度平常给他们下达任务， 嗯， 这种这个沟通会多一些。 嗯， 而没有说像这一次去走到他们生活里去跟他们做这种接触。 因为他们自己也说过说啊，我是和人合租的，但是就是你听到 你想 的 根本不一样。 不一样 啊，就是你觉得年轻人在一起合租也挺幸福。 嗯， 也挺快乐。 对 啊，至少回去有个伴儿，有个人说话。 嗯， 但是你完全没想到是那种生活状态。 对，其实实际上就是感觉是拥挤和并不是那么有自我的那种空间感和那个什么的。 嗯， 然后后来我就在想，其实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条件的话，可能 你暂时还是没有理由去享受一种舒适和静好的、可能就在拼命工作吧。哪怕你就是来北京的目的是什么，其实我一直很想问北漂们。 你其实可以问问我，今天我们两个我觉得也是两种身份的代表对话、一个就是北京姑娘，虽然是我们节目的嘉宾、但是就这个话题来说，你完全可以反客为主，这是你的主场。我这个时候需要煽情的是我，我一直说我想上艺术人生。 突然发现自己北漂经历特别凄惨了， 其实每一个人，就是我是不愿意说自己所谓的这个成长史啊，或者说所谓的打拼史，所谓的北漂经历，因为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你自己选的。你可以想一下，没有人逼着你。我相信60-70%的父母吧，我不敢说太多，至少是中国这种大的家族环境也好，这个中国人的这种传统的观念也好，没有哪个父母说哎呀你去外面打拼吧，啊，说你这个趁着年轻多闯一闯，一定会有，但是比例呢应该是和另外一种声音是不一样的。那另外一种声音可能更多的就是说回来吧，就找一份固定的工作啊，在家附近咱们这就挺好，在咱们这个城市。但是所有的生活都是你自己选择的时候，那你为什么要去把那些苦经常挂在嘴边呢？我一直这么想的，就是这个东西带给你，就是让你困苦也好，让你艰辛也好，它同时一定会带给你了不一样的东西。你知道我曾经有一年回我的老家，就是祖籍的祖籍，就是我很多年没有回去过了，那是我上中学的地方，从我上了大学之后就再没回去过。我们是毕业20年聚会，我回去之后，就是当时在就是从那个地方没有走出来的那个同学们已经过上特别舒服的小日子了。然后呢，他们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我能明显感觉到就是他们对你的那种尊重，对你的那种急于的想了解外面的世界那种迫切感，就是那一刻你是享受周围人对你的这种艳羡的。那如果我没有选择在外面这种打拼，我可能会跟他们一样是结婚生子，然后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每天照顾家照顾孩子，看一看各种剧。我选择了这种生活，那你是因为你的苦选择，还是因为你想要更好你才去选择？所以我不认为这个过程当中你受到的这些辛苦可以拿出来说。但是我特别理解小畅看到那个情景时候你的那个身不由己，情不自禁。我特别问一下小畅，就是如果说当时那个情景触动了你了，你有没有想过说我很感恩我现在的生活？ 我其实特别感恩，就是从来我都在感恩。可能就是有时候我开玩笑，人家每次有时候问问题，就是问为什么来北京打拼，我说我不得不在北京打拼啊，因为我不想离开家乡啊。但是我从来都是很感激可能目前拥有的吧。但是我总觉得就是你感激现在的，但是你要想想未来。就是可能父母会老去吧，他有需要你的时候，你能不能让他们真的那个时候待在一个舒适区，才是你现在该考虑的。 小畅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会离开北京去别的城市？因为现在北京就是北上广深，就原来意义上的一线城市现在已经不算准一线了，准一线像杭州成都这些城市已经成了所谓的准一线了。就是你在想，如果有一天你的事业呢发展到并不可以让你施展拳脚的时候，你需要转向其他地方，不得不离开北京成为另外一个城市的这个打拼一族，你有没有想过那一天？ 没有想过。但是你现在问我这个问题，其实我有点心虚，就有点心虚，可能就是不是很想离开北京。即使我可能离开北京之后，我要想想我在北京有什么，我可能那个时候不知道我会不会有孩子，会不会有家庭，我可能就会考虑的比较多了。 你是更顾家的女孩，还是说你更在意事业的女孩？ 其实我喜欢家。 喜欢家。 对，因为我觉得事业最终打拼事业就是为了家庭。你要是为了事业去失去了一些东西的话，我觉得得不偿失。 所以你作为一个90后就能把这事情看得这么透，看得这么穿，是因为平常跟家里人会聊这些吗？ 没有人跟我聊这些，只是可能我更喜欢这种感觉。 生性就是这样啊，更恋家一些。 对，更恋家一些。 你90后应该你爸爸妈妈年龄都还不大。 对， 你有没有就是试图跟他们了解过，他们是更愿意你过那种安逸的生活，待在舒适区，还是更愿意你尽可能的去遇到一些事情闯一闯？ 他们真的是愿意过安逸的生活 啊、哦， 就是好像没有父母说愿意让孩子去受苦吧。 嗯， 能给你的都给你，可能将来我能给他的我都给他们。 嗯， 就是我就是这么想的。 哎呀，真是个好姑娘。小畅有男朋友吗？ 有了。 那就这话题当我没问。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理解，现在坐在我旁边的我们的90后的嘉宾小畅，他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更多的是来自于他现在天然的优越感，因为就是北京姑娘。你知道在北京打拼和在二三线城市打拼的那个当地人是不一样的。因为我当时我上大学的时候是在山西太原，但是我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太原人，就是我当时到那座城市的时候，我身边的太原同学就会给我现在北京姑娘的这种感觉。我觉得他们啊太有优越感了吧，他们怎么会，就是为什么他们晚上不去复习呢？我天天在这个图书馆都是管理员过来催着让你赶紧走，因为我就怕回去之后舍管阿姨，没错。但是我们宿舍寝室的这个舍友里面太原的姑娘，她永远不会这样，就是明天要考试了我翻一下书就可以了，考成什么样的无所谓。你知道就这种给我的感觉，就是我觉得他们为什么可以这么早的去享受生活，那个时候完全没有什么打拼的概念，我就是一种觉得他们为什么可以这样而我就不可以这样，就是没有从另外一个辩证的角度去想，只是我看到了眼前的这个人他那么的舒适那么安逸，而我并没有。所以我现在在想，可能在北京的很多北漂的孩子，他也许或多或少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 看到了别人为什么我也想这样， 没错， 然后后来就会发现哦，我努力着我也这样，我每天下班也去酒吧然后去吃好吃的，然后来发现到了月底我有房租要付、我觉得特别现实嘛。 对，所以小畅你有没有跟公司的外地的小朋友们聊过天，就是他们对于现在在北京的这种打拼的状态心里有没有一个底气，就是我知道我给自己的3年或者5年我就可以很好了，还是说他们现在就是为了能生存做这样的工作？ 其实我觉得不是特别有底气，尽管我问过他们为什么愿意来北京，他们说可能就是我学的这份东西、我学的什么新闻啊也好什么，在北京能有更好的施展，然后但是说其实将来到哪里他们没有特别清晰的打算。但我会希望跟他们说你来到北京了就要想想你为什么要来北京，然后如果说你看到的是身边人过得安逸的生活，那其实你在小家更安逸。对，毕竟哪里都不如自己的家，再怎么样家里有房子，房子再小那是一家人，我只是这么觉得。对，就不是说再怎么样的房子，它是出租屋里面的人的感情，我觉得可能比不了家人吧。 所以小畅你觉得就是在就是从工作的状态来说，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认为它就是一个舒适区了？ 我其实想不好，因为我觉得不可替代你才会觉得相对有安全感，但是哪里有不可替代的时候、就随随便便不管是什么的变动也好，任何原因也好，你都会觉得随时都有可能被替代掉。就哪怕我接到任务就是我的员工临时要跟我辞职，我手上有非常紧急的活让他干，但那个时候就是如果是刚刚毕业的我可能就要疯了、要哭要闹，那当时我就特别淡定，我就打开手机，我说就开始去找其他人说能不能帮我完成。 对， 因为我发现好像3年的时间我也有一些积累，而且我也不会说像以前那么不淡定。但是我有时候会觉得为什么要这么突然的就这样，如果只是因为一点职场压力，就好像这个时候已经不是他的职场舒适区了。因为这个不是职场舒适区，而你就 放弃， 这样一个放弃，而你完全没有想过，其实你放弃了这个东西，可能对于你来说就是放弃。公司是甚至都不会跟你在离职证明上写是因为工作原因什么的，因为我们觉得不太好，毕竟是一个员工。但是对于公司来说，他会立马就会面临一个，我现在没有人干这件事情，但是甲方催得很急，我必须要想办法扭转这个局面。 那你身边就是如果分两类的话，就是不管是你们公司还是说你了解的其他地方的人，他是因为这个环境太舒适了他要离开，还是说这个环境让他压力太大了他要离开？ 其实我觉得可能现在在北漂的时候更多追寻的叫职场舒适区而不是生活舒适区。因为 可能每个人对生活的感觉不同吧、可能我看到那个场景我并不觉得有多么的舒适，但也有可能人家会过得很自得其乐，不否认，但是我觉得他们追求是职场舒适， 就是通常离职就会因为这个地方让他压力太大， 就有可能会突然来一下紧急的活，有可能就是加班熬夜两三宿。 可是年轻人不都是更喜欢挑战吗？因为我也是从年轻走到这个岁数的，他不是应该是给我一个新的东西，或者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我应该是满怀斗志去拥抱这个任务吗？ 会有这样的人，但也会有人会担心自己完成不了，或者说是我有其他的事情，我必须要那个什么，我不能这个周末加班，可能会有这样的。所以可能为什么说九零后越来越难管了？ 你自己作为九零后，然后再管理九零后团队，也会有这样的感慨。 其实都是有一点任性的，我也不否认我自己会有任性。比如说我会说这个活我今天白天我现在就是不想干了，但是我特别自知之明，我晚上加班熬夜我也干完，就是我有这个信心。 但是你应该更容易跟你团队的成员沟通吧，伙伴沟通，因为你们是同龄人嘛。 但有可能他们希望就是你理解我，你要按照我，就是我现在不想做，我想休息一下，可不可以？但是真的就是甲方的时间线在那里摆着，就相当于刀架在脖子上，我没有办法。 所以就是对于你来说，小畅，因为你的这个天然的优势啊，是你可以享受更安逸的这种环境，待在舒适区。那但是对于你个人来说，从一个职场人的角度，你更喜欢接受那种高难度的任务，还是说我就是平平淡淡把我手上的事情能做得很好，就是你给我的每一个工作我都高质量的完成，但是你不要让我临危受命，给我各种各样的压力，让我不得不去解决面对，你更喜欢哪一种职场状态？ 我喜欢就是不时的有一些临危的压力。如果说每天都是这种高强度，那我觉得是没有人受得了，就是如果天天让你熬夜，这个受不了。但是如果说一个月熬那么一回，其实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因为谁都避免不了职场中会有临危受命嘛。就是不管是这个活是安排好的，还是说临时来的，有可能到最后节点都是最忙的时候，所以都避免不了。所以我觉得没有关系啊，临危受命就临危受命吧，熬夜就熬夜吧。但可能就是有的人可能没有经历过的时候，他会觉得这是一个特别不好的事情。 这个会不会跟你的性格有关系？因为我跟你接触的这么长时间，我觉得你是一个慢性子的姑娘。你是慢性子吗？ 如果不工作的话，我是挺慢性子的。 因为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这个花絮的事情，就是曾经小畅这第三次来我们的节目吧。 对。 第二次来的时候，其实那天的嘉宾并不是小畅，原本定的不是他。小畅呢是通常呢他是要跟着这个来的嘉宾来，就是作为一个团队啊陪同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好一些这个服务的工作。但是那一天呢，正好他也有其他的事情没有办法陪同，已经做好了决定，他在去另外一个地方的路上，嘉宾告诉他临时来不了，因为有特别紧急的事情要去处理。小畅呢就是从另外一个地方赶到我们直播间，当时呢距离直播开始还有10分钟。来了之后呢，小畅告诉我，丽姐，今天我上节目。我说这嘉宾是来不了，他给我大概讲了一些原因。我说那你准备了吗？啊，他说没事儿，就是到时候您就问我，咱们就聊就行，我没关系的。我说哎，这都心都这么大了吗？所以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有一期呢是小畅坐在我旁边，那一期他并不是带着准备来的，而是临危受命，就是突然给了他一个很大的压力。这个在我看来和平常的压力是不一样的，因为你要面对的不是你一个小团队或者你的客户，打开话筒，我们至少一直播上就有几万的听众观众在看，所以那样的压力一定是不一样的压力。所以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小畅，一般遇到这种临危受命的时候，你内心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怨言，没有任何的这个质疑或者有负面的声音吗？哎，你可以考虑一下。有广告的时间啊，广告之后我们请小畅告诉我们，他心态上到底更愿意是一个挑战区还是一个舒适区。广告之后精彩继续。今天我们想问大家的是，你愿意待在舒适区吗？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4月21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电台主持人盛博、郭伟、李瑞、佳佳、朱红、熊丽、晋桥，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雅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刘志勇、王大毛、马劲松、张博、王斌共同演绎经典。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

然后你会对招娣儿很好奇吗？ 会啊，就是聊骚聊骚。 你也加他的微信了？ 加了。 他是一般跟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互动？就是你给他发过去内容，他一会儿才回你，还是说他会特别积极的跟你保持一个互动？ 嗯，不一定，但是就是一般不管你提什么话题，哪怕是和任何工作无关，只是抒发一下 八卦什么也 他也会 啊、哦，也会这样。嗯、所以你觉得以招娣儿的性格，他应该是更喜欢舒适区，还是愿意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 我觉得爱交沟通、爱交流、敢于说和不同人去说话，应该都是爱面对挑战的。 嗯， 否则我觉得就像说我身边有几个朋友够了 啊、嗯。所以你这么一说，我还挺想添加招娣儿的微信的、嗯。但是他会愿意跟中老年人聊天吗？ 你可以说你是阿巴少女 啊。万一他说咱们视频吧，视频聊天怎么办？所以今天聊的是舒适区的这个话题。刚才呢，小畅也提到了，就是我问了他一个问题啊。就是面对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刚才在这个舒适区的这个状态当中，小畅要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啊、嗯、你现在可以给大家解开你的答案了。 嗯，就是临危受命肯定有怨言、嗯、人是有情绪组成的动物才能成为人嘛。 嗯， 但有怨言的话，你就会想这个东西是不是非我不可，还是说目前为止我就是这个现阶段最好的选择。 嗯， 如果真的是的话，你会想想说是不是给你工作这个人对你是不是有一些那个恩情啊，或者说他至少是发你工资的人。 嗯， 如果是的话，那没有办法，只能是你。就你不可能心里没有怨言的、 嗯、 就是任何时候我都不相信加班加到12点甚至是熬夜到凌晨第二天早上的时候、 嗯、 你的心里会没有一点点怨言。 嗯， 我不相信，因为我做不到。 嗯，但是你会去平衡这种心态，就是你那一刻可能会有怨言、 嗯、 但是你会立刻调整自己。 嗯， 你就从一个特别好的角度，很现实的角度说，既然人家给我发工资，我有什么好抱怨的？你是这么理解吗？ 对，这是我最现实最那个什么想的。然后另外想的就是这个老板我跟了挺多年了，我不想辜负他。 嗯， 就是我就每次我都想说，哪怕我辞职，我干完这趴、 嗯、 干好了，我再说什么别的。 嗯， 就会这样想。 嗯，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 对， 但是呢，我觉得以你现在了解，就是90后你的其他的这个团队成员、 嗯、 他们会像你这样的，就是站在各种角度维度去想一个问题吗？ 嗯，有可能他们不可能会考虑的这么全面吧、 嗯、 但也许他没有自己的原因，可能是说可能目前我的事情我确实我很想去做。 嗯， 也有可能，但是如果说是临危受命的话，可能自己本身欠考虑才会有临危受命这么一说。 嗯， 就是万事还是不周全才有临危受命。 嗯， 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有点对不起他们，但是我只知道这个时候必须完成任务但可能我内心会有愧疚。 嗯， 所以即使他们会闹一些情绪，我说 你也可以理解， 就忍一下就忍一下吧，因为毕竟如果说自己忍一下或者受一点小委屈搞定了，那也没有什么。 对，其实你说的这个就让我想到了就是柳传志的女儿柳青、 嗯、 当时准备去做滴滴的时候，因为柳青一路的求学之路了就业之路都非常的平顺、 嗯、 而且呢她是没有完全没有活在父亲光环之下，她没有进入到父亲的这个领域里，她去了高盛，她做了很多这个做金融这块，也经历了特别好的历练，也做到了很好的职位，所以她突然有一天要去做滴滴的时候，柳传志并没有去更多的劝她、 嗯、 而是说你自己把这个事儿想好、 嗯、 你决定放弃现在你完全可以平衡的生活，其实说白了也就是所谓安逸的、 嗯、 舒适的生活、 嗯、 要去做一个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那是一个未知的挑战、 嗯、 你要如果把这个事情想好了，后面发生任何事你都不要叫苦。 嗯， 啊，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你选择的时候，你就要学会调整自己、 嗯、 我如果说有一天我很难熬或者很难挨这个阶段，那你就要问一问自己，你可以在那一刻宣泄你的情绪，但是回头你问一问自己，真的是有人逼着我拿刀架在脖子上让我做这件事情吗？好像是没有、 嗯、 那如果没有这种情况，我为什么要对现在这个事情这么抵触？我应该学着去接受它，最后就是我用一个很俗的词去拥抱它。所以这个是我们作为职场人一个成熟的心态、 嗯、 我们为什么语重心长的说这些，是因为很多东西我们改变不了、 嗯、 好吗？我们改变不了我们就是北漂，我们改变不了我们不得已不 可以待在这个舒适区。 对啊， 谁都想去舒适啊。 就是改变不了我每个月要交房租。 没错啊，我为什么我不愿意在家待着呢？我可以在家待着，我穿着拖鞋，穿着睡衣，我什么样的姿势舒服，我就窝在沙发上。我可以一手拿着红酒，一手拿着茶，对吧？怎么舒服怎么来。你可以过拧巴的舒服，你也可以过非常小资的舒服。我们为什么要选择穿上高跟鞋，把自己的脚磨出水泡，然后穿上职业装，让自己束身，再去出去，去跟各种人去迎合。我们甚至是在一些这个应酬的场合推杯换盏的，就是一切都是你自己的选择，因为你觉得只有这样可能才会让自己生活得更好，也可能也只有这样能变成更好的自己。嗯，对不对？ 但我觉得如果在那种状态下就还有一个信念，就再坚持一些。嗯，就是你已经穿上高跟鞋，然后穿上职业装，或者说你已经在加班熬夜，不管是你此时就是几天没睡，然后饭也没吃，脸也没洗，你已经是这个状态了，就是哪怕你再坚持一下，我觉得有可能就赢了。嗯，就是很多时候就你已经到那个时候了，但是你还要再坚持一下。 对，就举一个特别生活男同胞可能没有这种体会的例子。就是这个例子举比喻就好像什么，我们穿上高跟鞋脚上磨了泡了， 嗯， 你是要把这个高跟鞋脱掉扔掉，还是说你在磨泡的这个地方贴一块创可贴，它就可以缓解你的疼痛，让你继续穿着高跟鞋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情。这就是特别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你要如果瞬间面对压力，面对挑战，面对疼痛，你就放弃，其实你可以想想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补救。 嗯， 它可以让你暂时的这种压力平缓一些。 嗯， 你可以把这件事情继续完成好。 嗯， 对，所以小畅，我也特别想了解一些你们90后，就是你们对于这个舒适区来理解，就是你觉得舒适区到底有哪些好处？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的就是， 嗯， 我们不赞同舒适。 嗯， 啊，有的时候是迫不得已， 嗯， 不能舒适。 嗯， 那你觉得舒适区反过来说它有什么好处吗？ 嗯，其实首先我也没有不赞同舒适。 嗯， 因为我说了有资本就可以舒适。 啊， 但是就是舒适区有哪些好处，就在于就是它给你的是一个安全感。你在这个环境中不管是工作的舒适区还是生活的舒适区， 嗯， 你知道，嗯，不会再有更多的压力进来，然后我也不会再面对，可能我就画好这幅画，然后剪好这个片子，写好这个文章，我不用去面对难缠的客户的时候。 嗯， 我会觉得自己很有安全感。 嗯， 因为有可能是一个人的时候是最好控制的。 对， 就是不管是我一个人做什么东西，我可以完全特别好的安排这个时间，可一旦上升到团队甚至上升到甲方的时候，就会发现你的时间不完全属于你，也不能完全由你安排。 嗯，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就会觉得不太舒服。 嗯， 所以你会觉得，哦，这个不舒适的区，比如说晚上12点给我打电话，你打乱了我的作息，然后6点钟叫我起来加班，你打扰我睡早晨睡觉吃早饭的时间。对， 嗯， 这个就是不太好的。 嗯， 因为没有谁不想就是安安静静的睡个觉啊，然后早上起来享受一顿早餐。 对，其实这种舒适区我们有的时候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熟练的一个工作技能。 嗯， 就是你要有这样的熟练的工作技能，还有这个良好的人际关系。 嗯， 就是你在一个环境里面相对稳固安全，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你的舒适区。 嗯， 你比如说像这个欧阳修的寓言故事，像卖油翁里面， 嗯， 啊，射箭对于康素来说就是他的舒适区。 嗯， 因为他是非常擅长射箭的。 嗯， 那倒油这个事儿对于卖油翁来说就是他的舒适区。你要如果让他跳脱这个舒适区，不让他倒油，让他去射箭， 嗯， 那对他来说就是非常恐慌的一件事情。 嗯， 当然对于康素来说，那他让他去倒油，他可能到处撒的都是油，但是射箭是他的舒适区。 嗯， 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就是对于你来说那个最熟练的地方，就是让你工作技能能最好的体现的，其实就是你的舒适区。那还有像比如芳华里面黄轩演的角色叫什么风我都忘了。 嗯， 他就是特别好的人际关系，就让他在文工团待得很舒服。 嗯， 这就是他的舒适区。所以如果我们具备了这样的能力的话，那你就可以暂时的在舒适区。我们也不认同不否认说这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嗯， 这是大家都追求的一个状态。 嗯，但您刚才说的舒适区有点像专业上的，比如说不管是射箭也好，倒油也好。 嗯， 就是你必须得想办法在你的专业上达到一定程度。 没错，就是你到了这个程度，你可以有资格去享受别人先天的那种舒适。 对，就有可能就是我就光凭倒油这一点， 嗯， 我就可以相对安逸。但并不是说像现在有些就是你还是一个初级，你的工作随时可能被一个 替代掉。 对，替代掉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叫舒适。 嗯， 就是我就一直很害怕，怕就是说不可替代的感觉。 嗯，你现在也会有这样的恐慌？ 会有。 嗯， 你觉得现在的这个90后，就是你的团队的小成员，也会让你觉得后生可畏吗？ 嗯，会有后生可畏，但是我希望他们能更往前走，因为只有他们上来了，你才可以再往前走。 嗯， 所以这是一个 哇，你好好乐观，只有他们上来，你可以继续往前。我的理解就是，他们要上来了，我就必须下去了。 可能，但是因为事情总要往前发展的，就是你老把自己停留在这里的话，就是你相信，哪怕他们不发展，公司外面也会空降一个可以把你压住的人。 嗯， 所以你也没有必要说一定要把谁压住、压死，没有必要的。 嗯，所以就是，小畅在职场，你现在是几年了？入职场？ 嗯，快三年了。 快三年、就是一直在一个地方吗？ 对， 一个地方待着时间长了，应该现在以我的理解，你应该也有工作娴熟的工作技能了、也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了、那抛开你的这个地域的这个身份、你觉得你是一个职场舒适区吗？ 不是，我一直没有觉得我在职场上是舒适的、就是只有北京感觉就是我有家，然后我家里有一个可爱的猫咪，然后我可以给它自己做建一个小猫窝，有个房子、我觉得这是我在家里面的舒适区。但是其实每天我离开家出来工作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不是我的舒适区。 你每天也要挤地铁？ 对，有时候也会挤地铁。 离家远吗，丹妹？ 还可以 、就是你在地铁上，因为我有时候坐地铁的时候，尤其是早高峰，我在挤地铁的时候，我会特别的有感慨。我就在想，包括有时候我开车，就是我身边如果有公交车经过、就看着这个车门车窗上都挤的是人的时候、那一刻是特别特别的扎心的。 对，会有点心疼。 对，就是你在想，这些人这么多人到北京到这个城市来，他们到底要的是什么？可能他们每个人的出发点只是很简单、让自己过得更好、但是要这么多人在这么一个城市找自己最合适的位置，然后去发挥自己的光和热，哪那么容易啊？所以你就那一刻看着他们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天然的满足感。这个满足感我觉得也是一种瞬间的舒适感、就是觉得我可能比他们已经好很多了，至少我在现阶段我过得相对稳定富足、所以那一刻你会心疼身边的人，同时你会有那种小小的舒适感带来的那种满足感。所以小畅，你如果在挤地铁的时候，你会去怎么看身边的这些打拼的人？ 可能分几类吧。就是因为现在手机实在太发达了，然后会看到有的人可能在学习，就是在看一些什么讲课的教程，可有的人就是在打游戏， 还有人在看电影啊。 对， 还有一种人你发现没有，就是在看别人在看什么。 我就是那种。 哎，我有一次在地铁上特别好玩，我给大家讲一下啊。就是我当时我在跟朋友在发着微信，我就能明显感觉到我这个后脖子这个地方有特别重的喘气的声音，因为那天地铁并不是特别挤，就是他人和人之间是有足够的安全距离的。哎，我就说是怎么回事，我一回头呢，就有一个女孩子，还不是男士啊，所以大家不要多想，就有个女孩子，但是男士一般也不会对我多想。有一个女孩子就站在离我比较近的距离，就让你很不舒服的这种距离，他在看我在发信息。 一般这种我都回避，但有时候会扫一眼，比如说在打游戏、或者是在上课，我有时候可能会留意一下，因为我会觉得他们的身上可能会流露出两种不同的气质。 你知道当时我就看着那女孩，我是特别的反感，回头看了她一眼、可是我看到的是她，因为是下班的时候、就是非常憔悴的一张脸、然后面色呢灰土，就是一看就是他的装束给我的感觉就是并不是做着非常高端的这种工作、也许就是一个小文案、或者说就是一个导购，类似于这样，就整个人的状态非常的疲软的一个状态、我瞬间就很心疼、就是我本来是特别 骂他了一句， 我倒是我不就天生的不会骂人，就是本来想用一种其他的方式来回击他、但是看到那一刻呢，我一下子就柔软了，我就觉得他也许只是想，并没有真的关心你发什么、他用这样的方式来排解这一天的压力、或者是不如意，他自己并不想掏手机看、也许手机给他带来的都是各种又是不一样的压力、他就看看我，也许能让他瞬间放松、所以回头看了一眼之后，我就又回到我正常的状态里，我心想我又没有在谈情说爱、你尽可能的看吧、所以就是那一刻，我现在回想起来那个画面，就是也是一种舒适和压力的一种对比、 就是那种舒适区就让你有一种心理上的优势，就可以不会去计较，因为你够强大，不会去计较别人给你带来的一些不舒适感。所以这个也是在这个城市当中我估计很多人都会有过的一些经历，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是逼着自己往前走，有的时候是压力带给我们的。那小畅，以你在职场3年的经历来看，你觉得舒适区它最带来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最大的坏处，你觉得有没有？ 就是有可能你忘了自己就是是谁了。就是可能你一直在做一些很平淡的工作，或者是技术并不高端，但是感觉很时间很长了，可能就是公司没有给你压力，然后领导也不会也没有说你做得不好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你忘了自己其实也只会做这些事情。 对，就是完全是忽略了自己可能性。 对， 就是只享受现在我的工作状态，就像我们昨天讲的所谓的这个职场瓶颈，我们不管在哪个阶段都要未雨绸缪，我要想到我以后会怎么样。 对， 那这个舒适区就是最大的安全隐患啊，就是可能有一天你就会被替代。所以他们说这个舒适区带来最严重的后果就是拖延症，你认同吗？ 认同，就是因为一项工作如果干熟了，就会不自觉地说啊，现在我以前是3个小时完成，现在2个小时完成，但真到了那2个小时该完成的时候，说我再拖一会儿，没准1个半小时也可以。但有可能最后交的东西就会有一点草。就是可能你感觉太安逸了，就会想尽可能的把安逸延长一些。 所以小畅，你觉得如果想跳出舒适区，跳槽和换工作环境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是一个好的选择，但前提就是你还能不能接受更难的就是挑战。因为跳槽的话，有可能你不可能，就是我觉得正常人选择不可能会选择比现在更舒适的吧。就是应该是会希望自己能获得更多的报酬。就是金钱，哪怕是工资，我想获得更多的工资，但是想获得更多的工资对应的就是你一定要付出的更多。但这个付出的更多再对应就是你一定是更不舒适的地方了。所以就是，如果你看看，就如果现在这个地方已经让你觉得很疲累，而你想跳槽，想的是一份更高工资的工作的话，你可能再考虑一下。 对，就是你看你跳是为了什么，你要的是什么。 可能是5000到3000的话，你可能是可以找一份更舒适的，但你如果是5000到8000的话，肯定就按照一般的市场情况来说是不会比现在的环境更舒服的。 就是你如果在物质上要的多，就注定你肯定不会有太安逸太舒适的生活啊。所以小畅，你觉得就是如果跳出舒适区就会有更多的成长吗？因为我们一直在说舒适区它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安全隐患。那如果说我现在不选择舒适区了，我要跳出来，它真的会让一个人成长吗？ 会让一个人成长。就是好像以前包括就是这次和你说的那个剪辑的小孩子，以前可能2个星期剪出的片子，这次只用了3天，虽然是有熬夜，只用了3天就剪好了。而且这个片子可以告诉大家，就是让甲方客户非常的满意 啊， 然后就是非常感谢我们吧。 就是你们用很短的时间顶住了各种压力，交了一个特别完美的一个方案， 相对完美吧， 就至少让甲方满意了啊，就是已经达到你们的目的了。 对 啊，所以你也觉得挺欣慰。所以小畅，我现在看到你眼睛里又闪着小泪花，是 不是因为想到这件事你会觉得挺不容易的？ 你们是用了非常短的时间一起熬过了这个最难的时候。所以你是不是有时候会觉得高丽姐姐像朱军呢？我经常坐在对面的嘉宾聊着聊着就聊哭了。那天王爷，我们的一位新嘉宾也是，因为他管理的团队是90后，王爷是70后，他要很多的时候把自己放在90后的那个心态去跟他们去沟通。我能理解，因为我们是一代人，我特别理解他的那个心情。管理一个团队首先从心智上做这种疏导。所以我没想到作为90后的一个小团队负责人，小畅也会今天这么感慨。我觉得我以后在我们的直播间可以放一台钢琴，再请一个键盘师 来一段 对配乐，此处有煽情。就是那你现在觉得这个活儿大家做得很好，完成的相对完美，你会不会用你的方式给团队成员一些鼓励？ 会有的。就包括发一些红包，然后 这两天放他两天假吧。 啊、嗯，就在群里发红包， 对， 就一分两分都是爱，是吗？ 我们给的很高的，给的很多的。 那能不能把姐姐拉到你们这个群呢？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吗？ 一起抢。 对对对，抢完我就走。 我们现在红包都显谁谁谁专属。 没事，我抢完我专属我就走啊，你们不会再找到我的。刚才跟小畅聊的是这个关于舒适区的话题，我相信这个话题也是让我们这位90后的小姑娘是深有感触，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很几次她很动情，有几次很动情，这个动情来自于你，我是这么理解的，你会感恩自己现在生活给你的一切，因为你作为在北京工作的女孩，你作为北京人，你没有那么大的生存的压力，这是你的舒适区啊，但是呢同时你也很感慨，因为你这么近距离的接触到你团队当中的这些小伙伴，你才知道没有待在舒适区是怎样的一个状态。 对，而且就是暂时你还没有待在舒适区，所以你可能只能去忍受一些不太好的吧，就不管情绪可能会有一点波动，但是如果说真的面临工作的话，我只能说我会收到我的情绪，就是你必须做，我可能不会太多的去商量，因为可能现在结束了，可能放松下来了会好一点，但是当时的话我可能就没有这么多情绪了。 对，就是我可以给小畅的团队，就是外地的孩子，包括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所有并没有处在舒适区的孩子们讲一个故事，这个是我自己真实经历的故事，我是现身说法。就是我当时在山西的时候已经算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做到一个比较舒适的位置了，因为在一个在太原的一个就是立交桥上一个特别大的户外广告上面，就是高丽姐姐的广告，就是在电台电视台都相对来说做得比较成熟， 小成名流， 哎，就是认识的人比较多吧，啊，就这样，认识还不如不认识的人比较多。后来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节点的时候，我自己选择了到北京来继续读书，去读研。很多人当时都反对，几乎没有一个是赞同的声音，从我的家人到同事到朋友，我去申请这个外出这个求学的这个申请，给台里打报告的时候都遇到了很多的障碍，副台长当时也是各种的这个劝阻，但是还是走出来了，就是顶着巨大的压力走出来之后，发现一切并没有那么简单，上学这个阶段还好，上完学留在北京到了一个更好的平台之后，你享受到了那个荣誉，同时你要面对生活给你的各种各样的压力。有一天我开着车，那个时候还没有导航，我开着，我当时还是外地车牌，你知道吗？每周要去换一次进京证。我那天白天是刚在长安街被警察叔叔拦住，因为我没有换进京证，跟警察叔叔一番交流，说了各种好话之后还是被罚款了，然后就是心情很沮丧，做完一天的工作晚上回家，就是因为心情很疲累，然后又遇到一些小状况，整个人不在状态，错过了下高速的那个路口。等我发现自己走错路的时候，我已经开到了一片荒地里，你知道那是冬天的北京，就是没有任何生机，半夜， 对，那个时候是这样的， 没有导航，只有我的车灯可以打到的地方是有亮光的，你知道那一刻你是有多么的无助，你有多么的委屈，我在车里失声痛哭，那个痛哭的过程，我在说我为什么要来北京，为什么要遭这个罪，然后我当时把电话都已经拨通给我的先生了，我后来又挂掉了。我这个时候我知道打给他，除了让他们担心，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因为我都不知道我在哪儿。所以调整就是痛哭完之后擦干眼泪，调整状态，让自己车掉头，然后我去找到有人的地方，再去问我要去的那个地方该怎么走，摸索摸索，这样回到家里已经凌晨快三点了。就是 第二天几点上班的？ 我第二天不用上班，对对，然后躺在床上睡了一觉，第二天起来太阳照常升起，你就会告诉自己这一切都是你的选择，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在舒适和挑战的这个过程当中你选择了后者，那你就要选择它带给你的所有的如意和不如意，风光和不风光， 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探讨这期节目的一个价值在，就是你最终你要的是什么，你要心里很清楚。就如果在我们这一期节目当中一定要给大家支招的话，我个人就是觉得你要区分你自己的职场状态，这个舒适区是不是在你看来更有 成长空间的一个舒适区，对吧？这是我们首先认清楚的一点。那如果说你认清了这个状态，不要轻易的跳出舒适区，因为刚才我们也给大家罗列了舒适区它的一些优势。 对， 也许你可以掌握这些优势的资源，就发展更好的自己。这就是我们今天想给大家建议。小畅，你认同吗？ 我认同。 啊，刚才高丽姐姐这咕噜话有没有给你讲哭？ 还好 ， 因为我也在深夜痛哭过，就是无助的时候，可能比较能理解 啊。 但是可能哭完之后觉得，哎，没什么了，就是有人哭的时间解决问题吧。对， 好，那今天我们再次感谢小畅来到节目啊。 就最后可能再说一句吧，可能就是和小伙伴们说一声对不起吧。因为任务在这里，所以不得不有时候不得不收敛自己的情绪，但是其实。没有任务的时候都是伙伴。 好，收拾一些情绪啊，小畅，我们下了节目就回到舒适区。姐姐去星巴克，请你喝杯咖啡，好一点没？发个红包。好，再次 给别人发红包的。 再次感谢小畅，也感谢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职场有高招》，明天再见。 上午十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李叔叔，您这花养的可真好。 小薇。